无极战队，荣耀职业联盟第五赛季加入职业联盟，成为一支职业队，在职业联盟中厮混了三年，最终出局。三年来最好的成绩是15名，确实说不上是什么厉害的队伍。但是搁到挑战赛里来，这却已经是足够笑傲群雄的队伍了。历年的挑战赛冠军就是被这样的队伍给垄断着。他们队员中虽没有大神，但能在职业圈里混完三年的都起码是合格的职业选手。他们角色的银装虽然不多，但总也有一些，比起星星战队只有可怜的2件银装当然要强很多。而且银装以外，他们就全是清一色的橙装了，这一点目前的星星都没法比。星星战队的角色还都是易水的紫装，紫装那放职业圈里可就是很难上得了台面的。这样的队伍也无非是因为今年多了一个加试，否则放在以往那就是最终 BOSS 级别，真谈不上什么好运，或者只能像叶修这样把家世扯过来相对而言一下。但是相对却不可能从实质上降低无极战队的实力，这一关的艰辛依然存在。 至少我们先弄点装备吧，银装没有，橙装总得凑起来， 陈国此时说道。至于方法他已经想到了，短时间里能凑齐装备的只有一个途径，砸钱。银装是砸钱都未必能砸得到的，但橙装就不同了，在普通玩家中就有流通的东西，狠命的砸些钱下去还是可以解决的。叶修似乎挺认同陈果的看法，点了点头后说， 大家有没有朋友啊亲人啊什么的，橙装借点来吧。 啊， 陈国一呆，他全然没有想到这装备居然要去借，借装备打比赛，这怎么让人觉得特别的不靠谱不正经呢？ 哎，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啊？ 叶修这说着就问向陈国了。 没有。 陈果接不了一下，但脑子里一过之后发现还真没有，不是没有朋友，而是他相熟的朋友都没有橙装，这个在职业强队看来只是凑数用的档次，放到网游大众眼中却是那么的稀缺。没办法，境界不同，眼界也就大不一样了。 看看斩楼兰那里有没有。 叶修这说着还真就实操去了， QQ 上呼叫斩楼兰， 小楼同志有没有装备借来用用。 斩楼兰现在已是正式的职业选手，姓名当然是公布出来的，他姓楼，名冠宁，是一斩战队的老板兼战队队长。新赛季两轮结束后，一斩已经听到了一些奚落的声音，觉得一展战队不过就是有钱人的玩物，普通玩家玩荣耀就是在网游里而已，而这有钱人气质就不一样了，干脆砸钱搞了个战队，把自己送到职业圈里玩。不过这个玩法那不是自取其辱吗？真以为有钱就万能了？不少玩家如此嘲笑着，因为两轮下来一展战队的成绩确实挺糟糕的，目前只得了1分，20支战队中排名最末。楼冠宁这也苦恼着呢，有过叶修教训后他已经摆正了心态，目标早不是当初那么不知天高地厚了，可眼下的落差也实在太大了点，别说追求名次了，现在想拿到一个积分都是如此困难，偏偏眼下大家都束手无策，没个办法。预展的五人组此时是聚在一起的，说法是周一例会，讨论一下这2周的惨痛该怎么消化。 但在开场白之后，五人就齐齐沉默了。楼冠宁自己也没说什么话，百无聊赖的他都挂起 QQ 来了。结果这一上线就看到大神发来消息， 借装备？借什么装备啊？ 楼冠宁没丁打采的回了一句， 最厉害的装备啊，我们下一轮面对的对手有点棘手。 叶修回道， 我们现在面对每个对手都特别棘手。 心不在焉的楼冠宁显然就没多想叶修的话，就这有一搭没一搭的和叶修闲聊，打发起时间来了。 哎，我看了你们比赛了，万事开头难嘛。 我们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了，但没想到居然会这么难。 你们头两轮的对手也比较强，这是个事实。 一展天下第一回合对手是轮回，这是联盟赛季有意安排的下马威，果然没让人失望，打得他们全军覆灭。第二回合呢，他们遇到的是烟雨战队。烟雨战队虽然从没被算入到顶级豪门过，但上赛季却也是淘汰掉霸图进入四强的队伍，收拾一个刚加入联盟的新队还不是手到擒来。结果这一场倒是一展赢得了开门红，单人赛中先下一城，获得参赛以来的首个积分，让他们信心澎湃，士气大振。但是很快他们就被打回宛如第一回合一般的原形，再下来的九个积分一分都没拿着。赢得一分的单人赛胜利已经被心情糟糕的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结果这时叶修却偏偏要提这场比赛， 而且你们不是有赢了一场吗？说明你们也不是水平不够，只是还没有适应职业联赛的感觉，和平时在竞技场跟人切磋不一样吧？ 嗯，确实不一样。 些许紧张是难免的，适应就好，谁都有这个阶段。 大神当初刚打职业比赛时也紧张吗？ 当然， 但当时你的成绩依然很好。 因为当时大家都是新人，所以我估计对手可能比我更加紧张。 楼冠宁不是回消息，而是直接笑出一声，还在那儿闷葫芦的其他四位立刻诧异地望了过来，目光中各种责备，意思当然是说这时候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，太不专心了吧。 哦，是大神。 楼冠宁把电脑屏幕转过来给四人看他们的聊天，四位当然知道楼冠宁所说的大神是谁。虽然在职业圈中被称为大神的人无数，但在他们一展这边，只是简单说到大神两个字的时候，那指的必然是叶秋无疑。聊天里叶秋也根本没说什么安慰或是鼓励的话，只是明白无误地点出了他们目前的问题所在。虽然没有告诉他们有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案，但至少让他们知道了这是每个职业选手成长时所必然要经历的。他们也只是和大家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罢了，只是没有特别，这似乎确实不需要垂头丧气的。四人的心情也意外的好了一点，楼冠宁这时也终于意识到叶修一开始找他可不是说这事儿的，连忙主动把话题带回去。 哎，大神，你刚说要借什么装备来着？ 厉害装备，有多厉害要多厉害。 难道是想借我们现在用的银装？ 可以的话我完全不介意啊。 楼冠宁好险没一头栽桌上，愣了愣后回道， 规则允许吗？ 据我所知好像没有相应的条款。 非转会期角色交易是禁止的，但装备好像是可以更替的。 楼冠宁显然也研究过联盟各种规则。 说起来你们那点银装你是从哪里搞到的？ 买的呗， 深藏不露。 谢谢夸奖， 快拿来我用用。 叶秀不客气， 其实一开始他真没想着要借人家的银装，只是希望驿展网游那边有什么库存成装的话先借出来用一下，打完这一回合再还回去。结果楼冠宁自己把话题引到这上了，叶修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，就欣然接受了。一边看着陈国这都呆了，借装备就借装备吧，现在居然借到银装上去了，真不客气啊，就是不知道驿展那边能给借吗？陈国有点期待，双方的队伍不存在竞争，比赛日又不是同一天，这借不借的对驿展来说真没多大影响，除非驿展也是看星星不爽的打脸党，乐意星星赶紧被人虐了。但驿展非但不是，而且和星星他们颇有点交情，这个时候借装备一用，好像真的很成立。陈果有点激动了，一边和叶修一边等那边回复，一边兴奋地说， 哎呀，这样的话你可不可以找其他职业战队的再借点，他们你也都认识啊？ 那是都认识，但他们不是老板。 陈果一听明白了，楼冠宁现在是老板选手双身份，做得起这样的主，其他战队选手显然没有这样的权限，找人提这要求就有点难为人了。其实驿展这边何尝不是，楼冠宁把叶修说的和这其他四位一说，几人都茫然了，这样的要求没有过心理准备啊。按说以双方的关系又没有什么冲突，借一下也没妨碍，但是怎么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不正经呢？借装备打比赛，这是不是又创了圈内纪录啊？ 你们都有什么职业啊？ 楼冠宁终于还是开始实质性的操作了。 不要紧，有就都拿来吧，没人穿的均摸下来穿就是了。 楼冠宁顿时就泪流满面了，三人真是好强大呀。